紧张到丧失一下四年初的修行了。我们已经有讲过， 紧张哦，已经是给他自己学校长 很 已经讲过了。 相信我们没有办法讲，那我建议你们参考四年初经，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详细就冇办法讲，咁可能即系大家可以参考四念处经，咁就可以问长老。 四年初经呢，南传佛教有，北传佛教有，在，南传佛教四念处经是来了解修行最重要的一个经典。 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都有，咁喺南传佛教四念处经系了解修行最重要嘅经典。 好像在北传佛教那些居士，他们抄写《金刚经》，抄写《地藏菩萨经》，在南传佛教很多。即使他们造业四念处经，供养给和尚，供养给寺庙，所以很多寺庙有收集很多，即使所写的四念处经。 北传佛教抄《金刚经》《地藏经》去供养嗰啲寺庙，咁呢个南传佛教又抄好多四念处经去供养寺庙。 所以我鼓励大家，研究一下四念处经。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得很详细，有问题下次请问我，因为我比较熟悉这个修行。 唔长老鼓励大家去修呢、这个四念处经，咁有问题咧就可以问长老。 我很幸运的有几个很好的上师是教我。 咁长老话好幸运啊，有几个好好嘅善知识可以教佢。 我禅修，平时是用熟悉观为所缘，相信如果修自性观，便要随喜，二者是否有所矛盾？ 我禅修平时系用素色观嚟做所缘，咁相信咧，如果修持心观就用随色啦，咁二者系咪有所矛盾？ 那这个你？直接有矛盾，不是方法没有什么矛盾，心有矛盾。 咁呢个系你自己有矛盾啦，方法冇矛盾啦，心有矛盾。 特别你们是用大乘佛教的智慧，你们要参考，比方说，智利大师六妙经，还是小乘波罗蜜。 特別大家係修呢、这個大乘佛教啦，咁你參考呢、这個智者大師嘅呢、这個禅波羅蜜六妙門。 如果熟悉，你熟悉，那自然你熟悉的时候可以随喜。 如果你熟悉嘅話，咁自然可以隨息。 如果你能够随喜， 如果你能夠隨息， 你自然也能够执心。 咁自然就可以止心。 如果你能够执心，你就自然也能够观。 如果你可以止心，自然就能够观。 如果你能够观，你也自然能够还。 你可以观就自然可以还。 如果你能够自然还，那你就能够清净。 如果你能够还，就自然可以清净。 所以六个窍门，你不要分开它们，机械的分开它们，你要了解它们为一个过程，什么过程？解脱一个过程。 所以六妙门冇机械咁分开佢哋，要了解佢哋为一个过程，就系、是、解脱嘅过程。 来能够修佛法，依照佛陀的经典，第一要修不净观，即时论，你们跟增高即时论，不净观是第一，修行人所应该修的境界。 了解呢个佛法修行，第一个系修不净观啊。咁不净观系第一个我哋要做嘅修行。 不过因为众生很执着这个身体，所以佛教不净观有一些居士，有一些出家众，他们自杀，因为他们能够远离自己的身体， 自相，所以佛叫阿那巴呢？ 因为有啲众生执着自己嘅身体啦，咁所以佢就自杀啦，咁所以佛陀就教呢个安波念。 阿那巴呢，就跟不净观完全不一样。 安波念同不净观完全唔一样。 阿那巴呢，就是说那个真实分辨，不净观是三界分辨。 安波念是顺那个真实分别，不净观是顺那个那个性格分别。 我以前有说明，在佛教里面《居士论》里面可以参考，在注意的过程里面，重要的分别是三界，注意跟真实主要了解很清楚。 以前最後亦都有說明啦，咁重要嘅分別就係真實分別同埋性解嘅分別。 現在你們是修自性觀，也是靠我有說明身皆足矣。你們有眼，我眼自己，沒有敵人，沒有嗔恨，沒有痛苦，有快樂。你這樣身皆，依照你的身皆，你就令拿你的所眼。 咁而家修持心觀都係用性解分別啦，咁有四個願，咁你咁樣有呢個願就冇敵人。 阿那巴那也有一點神界主義，不過重要是真實主義。 安波連亦都有性解作義，咁但係重要嘅係真實作義。 因為阿那巴那，你可以很清楚了解，阿那巴那是靠身跟心，沒有身跟心在一起，就沒有阿那巴那。 我哋可以好清楚咁了解，安波念咪靠身同心，冇身同心就冇呢个呼吸。 那你怎么用你的身跟心？依照这个道理，你就令拿你的入息出息的过程。 点样用呢个身同心？依照呢个方便，你就领纳呢个入出息嘅过程。 所以你的呼吸是改变依照你的心。 所以呢个呼吸系改变依照你嘅心。 呼吸也会影响你的心， 呼吸亦都会影响你的心。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依照你的呼吸，你可以了解你的心的情况。 所以依照你的呼吸可以了解心的情况。 这是靠真实作意， 这个是靠真实作 意。你不需要决定什么， 不需要决定什么。 你就是思维呼吸，你不会不决定它是要长的还是要短的，它要怎么样，你只是了解它的因缘，这是阿那巴。 你只不过了解一个呼吸的因缘，那么不决定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安波念。 如果你决定呼吸要长的，呼吸要怎么样，那这不是阿那巴，不是水观，阿那巴那是靠水观。 如果你决定呼吸是长呼吸是短，这个不是安波念，那要随观，呼吸是靠随观。 在佛教里面水观就是智慧， 在佛教里面随观就是智慧。 你不决定你的境界，你如实分辨你的境界， 你不决定你的境界，你如实分别你的境界， 这样你才会了解你的境界，就是缘起，除了缘起以外什么都没有。 这样你才会了解你的境界缘起，除了缘起之外什么都没有。 那依照佛陀的说明，外道不能够了解，彻底的了解缘起，因为呢他们没有水观，他们决定了解怎么样。 依照佛陀的了解，这个外道没有彻底地去了解缘起，因为他们没有做随观。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你的熟悉，如果那个智义菩萨他是分辨修跟正，如果你是修熟悉，那先修在真，如果你能够真，你自然能够观随喜，因为你的心能够培养一境心。 咁依照呢个子大师，咁佢就有分别呢个观呼吸，又修呢个 修同埋靜。咁如果你係有數息嘅話，咁就自然可以靜，咁就變成呢、這個隨息。 那隨息也有有修也有靜。 咁隨息亦都有修同靜。 如果你修多多修隨息，那你所以呼吸在一个地方，全身地还是鼻孔周围，那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治，那变成地。 咁你如果随息喺呢个身体一个地方或者全身体，咁佢就会变成呢个止同埋入定。 你那个阶段，输阶段、水阶段、根治阶段，你不要机械的分辨，你要了解他们为一个过程。就是智慧， 这个扫除止的这个阶段不要分开它们机械式，要了解它们为一个阶段。 如果你机械的熟悉，那你不能够进步。 如果你机械这样去熟悉，那就不能够进步。 熟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你的心，注意你的境界，那变成自然，变成在熟悉的过程随心。 咁你數息嘅時候要注意你嘅心，注意你嘅境界，咁就自然變成隨息。 你能夠隨息在一個境界，那就變成定。 你可以隨息喺一個境界，就變成定。 所以練在熟悉的過程，你能夠入定。 所以連喺隨息、數息嘅過程都可以入定。 你也能夠觀， 亦都可以觀。 這是菩萨道， 这个是菩萨道。 不要靠分别心，要学怎么放所有的我们的境界在一起。 不是靠分别心，要学怎样放所有的境界在一起。 你不要机械的修，机械的心就是我们的智慧的障碍。 不要机械的修，机械的心就是我们智慧的障碍。 多半修行人修就是用机械的心，他们看什么书要这样，那他们接定一定要这样，那这是不用智慧了解自己的法门。 咁大部分修行就系靠机械嘅心，咁佢睇到咩书，咁就决定自己要咁样，咁呢个就系唔系用智慧去修嘅法门。 依照佛法，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过程，我们的修行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你不能够机械的分辨我们所思维法的部分。 在依照佛法，我们的生活修行全部都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就不可以机械地分别。 因为你这样做就是代表你的无明， 你这样做就代表你无明。 不过我们来修行就是来破坏无明，来修明。 修行其实就是破坏无明去修明， 所以一定要用明在修行的过程。 所以一定要用明在修行的过程。 了解熟悉就是来随息， 了解随息，了解熟悉就是来随息。 了解随息是来知， 了解随息就是来止， 了解知是来观， 了解止就是来观， 了解观是来观， 了解观就是来还， 了解还是来修清净， 了解还就是来修清净。 现在你们是用净土法门，就是从果到因。 现在大家是修净土法门，就是由果到因， 从了解清净就是修观，从了解观就是修观，从了解观就是修知，从了解知就是修随，从了解随就是修书，书你们的书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了解这个观就是修这个还，了解还就是修这个六妙门道转离体啦，咁去到最初嗰、那个咁数咧，就我哋嘅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这样了解， 亦都可以咁样了解。 那么阿弥陀佛跟清净的境界是不能够分开的。 那么阿弥陀佛同清净嘅境界系唔能够分开。 关跟枝要合起来， 关同枝要合起来。 所以，菩萨道要用这种智慧。 所以菩萨都用这种智慧。 用智慧了解你的法门。 用智慧来了解你的法 门。不是机械的心。 不是机械的心。 机械的心是其实是我们的无明。 机械的心其实是我们的无明。 一定要看出来很清楚。 一定要看出来很清楚。 怎么样地震自己的创作是有心清安。 如何看正自己善作的时候有心轻安。 很容易你不会不领纳是不可能的。 很容易你不可能不领纳的。 如果心有静安心的静安跟身的静安是在一起。 如果心有轻安那身心的轻安是在一起。 所以你会觉得很轻不重。 所以你会觉得很轻不重。 觉得你的心很柔软不黏， 觉得个心好柔软。 你的心有很练大的心， 心有 练大proficiency， 练习的练，大大的 大。哦，你的心有这个练大的跟其他的心。 你的心有 pliancy 柔软， 你的心有柔软， 那这是静安的情况。 咁呢个系轻安嘅情况。 进度是念佛法门，不一定。 净可以念佛法门，咁将都话唔一定。 你不一定要念佛来修净土。 你唔一定要念佛嚟修净土。 你也可以直接观想。 你可以直接观想。 阿弥陀经也是这样说明。 阿弥陀经都是这样说明。 可否以念佛号作为常修上的所缘经？那就是常修的所缘经。 可不可以用念佛号来作为禅修的所缘经？那这个就是禅修的所缘经。 所以好像呢，十无量心能够修在瑜伽，能够修在微道地，能够修在禅定。 咁好似四无量心可以修喺微道地定、欲界定、禅定。 能够修在无色界。 无色界定。 在所有的境界能够观想清净的心。 喺所有嘅境界可以观想清净嘅心。 因为那个。净土就是清净的心，不是别的境界。 因为净土就是清净的心，不是其他的境界。 佛只教一个方法，就是心的清净法，他没有教别的方法。 佛只不能教一个境界，就是心的清净法，没有教其他境 界。依照转动的方便不一样，不过意思是一样。 因为依照传统方便一样，但意思是一样。 在南传佛教，我们念念诵，以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只有教一个法门，没有别的法门。 咁样南传嘅传统，咁啊每日都诵过去、现在、未来佛，只有教一个法门， 什么法门？就是心清净。 就系心清净嘅法门。 用无量方便来讲。 用无量无量方便来教。 如果你有智慧，你可以合起来那些方便，都是目标，都是一样。 如果你有智慧，可以合起来，那些都是用同一个目标。 什么是佛教的目标？ 咩系佛教的目标？ 常住在清净的境界。 常住在清净的境界。 佛法没有别的目标。 佛法没有其他的目标。 自心观、自心禅，可否以十方众生为所缘？不一定可以一个众生、两个众生、三个众生，小地方的众生、这个房间的众生、一切众生都在一起。 慈心觀可唔可以用十方眾生為所緣？咁啊，唔一定可以用一個眾生或者一個房間嘅眾生。 你們有學破壞限制，就是這個道理。 大家有學破壞限制，就係呢個道理。 你沒有破壞限制，你不會了解自心觀，沒有辦法。 冇破壞限制，你就唔了解慈心觀啦，冇辦法。 你有破壞限制，因為你了解裡面外面都一樣。 你有破壞限制，因為了解入邊出邊都一樣。 如果你不了解，你沒有辦法修自性定。 如果你唔了解，冇辦法修自心定。 因為自性定的境界是一切眾生。 因為自心定嘅境界一切眾生。 一切眾生是在一個眾生，一個眾生是在一切眾生。 一切眾生係一個眾生，一個眾生係一切眾生。 不要用機械的心。这个机械的心就是你的无明。 不要用机械的心，机械的心就是无明。 OK。哇，好多问题。我每天静坐是双脚有空并方。不泄气的反馈，每超过十多二十分钟，头其中一双脚就开始麻痹不适，我通常会有意识地慢慢。转换双边的前后位置以减少不适。请问静坐有感麻痹不适是否正常？麻痹不适的原因何在？我该如何处理静坐使脚部的麻痹不适？ 咁呢个问题就系每日咧就前后脚平放唔跌起咁样盘腿啦，咁超过十至二十分钟就麻痹不适啦，咁就有意识咁慢慢转换双脚嘅位置。咁啊，请问麻痹不适系咪正常呢？原因何在？咁啊，点样处理？ 那这个问题，一定要重复，要用智慧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心，不然用机械的心没有办法。 这个问题一定要用重复地用智慧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心，用机械的心就没办法。 你的心，你的身跟你的心不是佛，你没有三十二相。八十岁相，一定身体有一些问题，心有问题。 你的身体不是佛，那你没三十以上八十中好，那是一定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那你不是众生，你是佛。 如果没问题，那你不是众生，你是佛。 那现在先要了解自己的问题，才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 现在先要了解自己的问题，才可以处理自己的问题。 那你要学一点点，一切一点点气功，多多打坐，那你慢慢就会了解你的脊椎有歪，哪里有歪，跟尾骨有什么关系，跟髋骨有什么关系，跟肩膀有什么关系，跟肘有什么关系，跟膝盖有什么关系，跟足跟有什么关系，跟手掌跟脚底有什么关系？那你会看越来越清楚。 咁你学气功、学瑜伽，咁又见到自己身体会歪啦，咁样同你嗰、那个脚啊、腰啊各方面嘅部位啊、手掌啊有啲乜嘢关系，咁你可以睇得好清楚。 你看清楚，那你才能够用智慧处理，不然你用机械的心没有办法。 看得很清楚才可以用智慧处理，如果不是用机械的心就没办法。 所以要多多练习才能够处理。 所以多多练习才可以处理。 因为我们少少练习，所以不够敏感。 因为我哋少少练习，所以唔够敏感。 因为不够敏感，很难处理。 因为唔够敏感，所以好难处理。 所以要多多思维。 所以多多思维。 了解一点点生理学。 了解一啲生理学。 了解你的脊椎哪里歪。 了解脊椎边度歪。 脊椎歪跟所有的身体的部分都有关系。 脊椎歪同所有身体的部分都有关系。 脊椎歪是因为我们的不好的习惯。 脊椎歪是我们不好的习惯。 小小婴儿都有身体关于身体好的习惯。 小小婴儿都有关于身体好的习惯。 他的身体很柔软。 身体很柔软。 所以他自然能够学整脊椎， 所以自然可以整直的脊骨。 不过我们等候教育的关系，不好习惯的关系，那就我们丢掉这种自然的敏感。 但我们后来有这个教育和不好习惯的关系，就掉了这种习惯敏感。 小小婴儿他还有这种自然的敏感，所以耶稣教我们应该变成好像小小婴儿，才能够像天大。 咁小小婴儿都有呢种敏感，咁耶稣咧就教我哋有呢种敏感先可以好似上天堂。 净土法门也是这样。 净土法门都系咁样。 要变成好像小婴儿。 要变成好似婴儿。 那你就能够上净土。 你就可以去净土啦。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阿弥陀佛，我们休息15分钟。 休息15分钟。 再继续回答问题。 好，谢谢 再继续回答问题。好。好 大家起立合十。 欢迎法师回来。